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 UMP， 他写信说要点播一首刘若英的《同桌的你》。初中的时候呢，喜欢同桌一个女生，她一有时间就会折小星星，她说要送给喜欢的人。毕业那天我们互相送礼物，她没有送我小星星，而是送了一只玩具熊给我。十年之后，当我的儿子在抱着那只玩具熊来玩，一次不小心把那个玩具熊给弄破了，里面成千上万个小星星掉出来，哗啦一下子。我的爱人也是我当年的同桌，就看着我说，怎么样，我当年的手艺还不错吧。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下面这封信，这位朋友要送给自己的妈妈，秋秋秋秋，点播了一首五月天的《知足》。他写信说，最近妈妈呢，因为更年期，在家里面总是念叨着家事，唉，看她心情有些低落，有时候自己会偷偷地躲在房间里面去哭。而我作为一个女儿，看着真的好心疼。 虽然我知道妈妈年纪大了，总是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舒心一些，不要总是在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妈妈能知足一点，一些事情都要朝好的方面去看，不要胡思乱想。要把这首五月天的《知足》送给妈妈。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12:1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来点歌。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周一的中午，你最想听到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想把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心事分享给我们呢？彭格烈要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再见，他要把下面这段话连同这首歌一并的送给自己。他说，我要接受这世上总有突如其来的失去，比如说洒了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还有断掉的友情。当我做什么事情都于事无补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好过一点。 再见，这两个字是我们一辈子要不断的去说的两个字。我要把这首歌再见送给我自己，也要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我们虽然需要道别，需要再见，但是我们更需要再见之后，在各自的世界追逐梦想。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经典，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yeah、那些慢吞吞迷情的音乐，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早该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yeah、不要对我说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再见，欢迎你来点歌，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司芒。公众平台上的江河故人写信要说，要点播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去年呢，我在云南徒步旅行的时候，单曲循环这首歌听了好久，脚底磨出了血，但是我还在坚持前行，只是因为歌曲里面唱的那句向前走就这么走，我希望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能够一直的走下去，哪怕只是一条平凡之路，我也希望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送给自己平凡之路，希望我能够一如既往的勇往直前。来自江河故人的点播。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飞腾着的。安着的，你要去哪？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无缘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风吹过的如烟， 平凡之路，欢迎你来点歌。在公众平台上，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同时呢，写下你想听到的一首歌和一段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用这种邮寄信件的方式，在北京上空替你把祝福和音乐全部寄出去。在半点之前呢，还有一首歌，这是来自 Ali 点播的张碧晨的年轮。他说依稀还记得当时在好声音的录制现场，因为他和张碧晨都在现场，还记得当时张碧晨是戴着一个蓝色的帽子，非常清纯的一个女孩子唱的她说，那是她第一次让别人听到，让我们听到这个女孩子倔强勇敢的声音。今天要点播一首年轮， 眼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

预计白天最高气温15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民族歌剧《悠悠鹿鸣》将在保利剧院上演最后一天。《悠悠鹿鸣》讲的是中国中医药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青蒿素的故事。《诗经》中的《悠悠鹿鸣》正是屠呦呦名字的来源。他年少时曾经身患肺病，被中草药挽救生命之后，立志成为中医药科学家。歌剧的作曲是孟卫东，剧中音乐制作精良。爱乐会、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24号登台北京音乐厅。俄罗斯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无数传世作品，其中《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是人们最熟悉、最欢迎的作品。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的典雅优美，又具丰富的交响性和情节性。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不仅可以聆听到《天鹅湖》最为经典的配乐旋段，也可以在充满童趣色彩的《胡桃夹子》和《睡美人》当中聆听童话之音，感受芭蕾舞音乐之妙。同样在北京音乐厅，本月25号将上演昨日重现经典电影浪漫金曲音乐会。本场演出融汇了多首经典影视主题曲，回眸怀旧曲风，曾经萦绕耳畔熟悉的旋律，重现内心深处的美好时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对于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我们有很多想说的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半点之后这首歌是来自大龙外的点播，我的天空，南征北战的歌曲。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 是 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恋的火在梦中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爱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爬起来？所有的困难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 绝了的命难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 走过了天空。 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那天下午出去这位朋友，他点播了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他写信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女生，每天晚自习我都会偷偷的换座位和她坐同一张桌子，然后一人一个耳机，我们听着杰伦的歌一首一首的播放，偶尔还会去校园散散步，谈谈心。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在一起了。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四年的异地恋，那现在呢，我已经快要做爸爸啦。我们两个人的家庭马上要变成三口之家，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很想把这首《简单爱》送给我的老婆。这是来自那天下午出去他点播的歌曲，送给自己的爱人。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 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吉祥山宝，他说要送给自己的闺蜜宝宝，谢谢你在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刻陪我一起度过。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小阿东，还有好名字说句心里话，杨虎。杨虎说初恋呢，终于快要结婚了，心里面五味杂陈的，只怪当初自己没有好好的珍惜，但现在只有靠电波把我曾经对他的感情传向全世界，慢慢的飘散了。还有好名字也是在节目当中听着听着很想父母，两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下面这封信同样也是一段发生在高中生活的回忆，一条咸鱼刚刚写信说，他说听到了杰伦的简单爱，跟那位朋友呢好像是同龄人，当时班里面有好多好多同学都喜欢杰伦，而我呢，我更喜欢的是林俊杰，他的每一首歌我都很爱听，还会把歌词抄在历史课本上。今天好想点播一首他的冻结，因为这是我听林俊杰的第一首歌，说实话这是这么多年喜欢他我最喜欢的一首。这个月底我要去武汉看林俊杰的演唱会了，我已经攒好钱了，还是一个学生呢，但我希望能够在现场同样听到他唱这首冻结。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冻结的画面，冻 让它溶解，我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想念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加厚高压锅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写信来说，有那么一个人闯进你的生活，让你成为最伟大的冒险家，明知道没有结果，但是还是要一直给自己打气，直到有一天呢，你幡然醒悟，命运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奇妙了，不是你的终究不会是你的，只能够独自含着泪往前奔跑，不让眼泪落下。但是当经过了这些之后，终究会懂，这只是一个玩笑，最终我们都会被祝福，我们都会记得那些美好的东西，调整，然后迎接新生。他要点播一首 Alina 非常深情的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来和我分享在周一的中午你的心情。同样让我们在音乐和故事当中把这份祝福，把这份想念送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在广播里面听到，就好像这个声音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一样。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 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跟你的决心。 今天节目当中还有最后一首歌是属于十点睡的兔子啊，他要点播一首李健的《当你老了》。兔子写信说，最近半个月呢，脸上都是过敏很严重，上班都是戴口罩的。今天去单位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暖心的事情，一位男同事在跟我打招呼，还问我，哎，天气已经暖和了，你为什么还要戴口罩，你不热吗？我说脸上过敏了，怕吓着大家。他马上就把眼镜摘下来说，你看我看不到你了，你可以摘下来了。那一刻我觉得他好可爱。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旁取暖，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来自李健，当你老了，也是来自十点睡的兔子这位朋友的点播。希望你的过敏能够快快消除，早一点摘掉口罩，让我们看到你的小酒窝。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让我们用李健的这段旋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